北京时间19点整， 京津冀之声， 京津冀之声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调频100.6兆赫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点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胡闹，你真正应该道歉的是偷我的钥匙进苏老办公室这件事。陆素心这番话让我着实一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警察一问我账本的事情，我就猜到了。苏老的办公室除了他，就只有我有钥匙。我的钥匙向来都不离身，只有那天情况特殊才把包交给了你。 不是，你怎么就知道不是警察搜出来的证据呢？ 以苏老的地位和背景，你觉得警察会在无凭无据的时候去海怡会说搜就搜吗？ 陆素心的语气很平静，让我听不出来是不是带着怨气。 更何况我们前脚被抓，后脚账本就到了警察手里，时间就是最好的证明啊。 好吧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，利用了你对我的信任，我由衷的向你道歉。但那个账本是我亲手从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找到的，这可不是我在诬陷他吧？ 陆素心听罢，却淡淡的反问我：“那我问你，当初佛灯是怎么丢的？” 他的言下之意我明白。佛灯在金陵饭店的商务套房里神不知鬼不觉的就丢了，这种高档有监控而且人流量密集的地方，窃贼尚且能够来去自如，一个无人看管的海怡会办公室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？ 胡闹，你再想想拍卖行的沈经理，有人能收买得了沈经理，就也能够收买海怡会的人。海怡会可不光是我和苏老两个人，还有很多工作人员。倘若有人被收买了，在你去之前把账本放了进去，再设法引你去偷呢？警察自从怀疑你偷窃佛灯开始，就定然会一直盯着你，到时候顺势借你之手来办事。你自以为聪明，其实不过是一把别人借来杀人的刀。 幸亏车上没什么人啊，只有前面坐着几个老太太，要不然这番话恐怕得引来周围人的侧目了。 胡闹，你再退一万步想想，即便账本是真的，苏老又怎么会把这样的东西堂而皇之的放在自己办公室里呢？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也想不通吗？ 我不由得点了点头。其实当初找到账本的时候，我就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因为太巧合了呀。苏正说海怡会里有罪证， 我就偷入了苏星海的办公室，而且账本就藏在苏星海亲笔所写的字画后面的保险柜里，这有一种像是挂了块招牌的感觉。于是我便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可以作为证据的账本。虽然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儿吧，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。警察的事儿也正如陆素心所言，韩城这小子精明过人啊，既然能够知道潜入海一会的人是我，那顺水推舟让我找罪证也就很正常了。我想警察不一定是真的有什么线索才去怀疑苏星海的，只是苏星海原本就是他们怀疑的对象之一。那苏老怎么会出现在那条船上啊？陆素心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歉意。 是我告诉他的，没想到他就执意要去。这件事情错在我，如果当初我不告诉苏老，也不至于让他身陷囹圄，而且我也违背了和你的约定。 我摇摇头表示不必在意，而且陆素心把那件事情告诉苏星海我也并不惊讶。然后我安慰他， 嗨，这个 警察告诉过我了，现在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苏老有罪，那个账本的真伪其实也有待查证，所以苏老不会有事的啊。 胡闹，你以为有些人真的想要让苏老被定罪判刑吗？ 暗示我去海一会找罪证的人是苏正，而苏正又对苏星海恨之入骨，如果苏正设局害苏星海那就不奇怪了，但是不定罪不判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？我问道，难道不是吗？ 发生了这样的事，现在整个南京的古董收藏市场一定已经乱套了吧？ 听他这么反问，我点点头。啊，对，苏老一进去就谣言四起了，传得满城风雨，反正小苏家的生意现在已经…… 陆素心对我说的话毫不惊讶，苏老刚进去就谣言四起，你不觉得太快了吗？谣言一起，人心就乱了，人心一乱就能浑水摸鱼，该吃的产业吃，吃不掉的就毁掉。苏正还真是打的一手好牌呀。 我惊讶地问，你怎么知道是苏正啊？陆素心看着我， 看来你已经见过他了。 对，我跟他见面事出有因， 我可并不是跟他联手陷害苏老啊。 他既然能够处心积虑地布下这样一个局，就算你不找他，他也会想尽办法找上你，然后利用你。 你知道他和苏老之间到底有什么仇吗？ 陆素心听罢叹了口气，这件事说来还和你们胡家有关。 和胡家有关？我心说，不是苏家内斗吗？怎么就扯上我们胡家了？ 你知不知道苏家在解放前后的那段历史？ 略有些耳闻。我听说苏兴江在南京解放后的第一时间返回南京，并且帮助政府整顿了南京古玩市场。 那你知道苏兴江在整顿之后吞并的大部分产业原本是属于谁的吗？ 胡家。 正是。胡家的产业苏兴江其实觊觎已久，只是没有这个机会抢过来，而胡青山一死，胡家和下面的人就群龙无首，再加上乱世动荡不太平，苏兴江就趁这个机会把能吃的都给吃掉了。 那这和苏家内部的仇怨有什么关系啊？ 苏老向来和他大哥不和，他最敬重的人是你爷爷胡青山，当时胡家不是没有人，苏老主张把胡家的产业还给胡家人打理，但苏兴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，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可能舍得吐出来，所以这件事就相当于是个导火索。 让苏老对自己大哥的作为极其不满。后来苏家能够壮大，苏兴江在商场上的成功固然功不可没，但是如果没有苏老的部队背景以及政府关系做后援，苏家是不可能这么顺风顺水的。在此期间，苏老也开始插手苏家的生意。后来到了文革时期，整个古董收藏市场都跌入了冰点，有不少古玩老字号甚至被红卫兵抄家，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。那个时代离我很远，因为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大概只有6岁，只是能刚记事儿的年纪。苏家的生意自然也大受影响，但因为苏老一直从中尽力周旋，这才没有伤筋动骨。当时苏老就借此提出要把一部分产业还给胡家，因为那个时候的胡家已经快接近穷途末路了，日子过得非常惨。要不是苏老暗中资助，他们连胡家唯一的祖产老屋都要保不住了。苏兴江当时迫于压力答应了，可是却一拖再拖，谁知道几个月后突然就起了一把大火，把胡家烧了个干干净。苏老大怒，怀疑是自己大哥为了不归还产业而下的黑手，一怒之下强行分家，把原本属于胡家部分的产业给强行分离了出去。这就是后来的大小苏家的根源所在。 那苏正说苏老害死了他父亲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 苏家分家后的第二年，有人匿名举报苏兴江匿藏反革命物品，又因为他是地主出身，所以就被抓起来批斗，最后因为不堪折磨而在狱中上吊自杀。苏兴江算计了一辈子，临死前倒是做了件好事。 什么好事？ 和他关在一起的有一个大学老师，被批斗的眼睛都瞎了，本来大概活不了多久就得被逼死，但苏兴江自杀之前让那个老师举报自己，好像还把某样很重要的东西交了出去，因此救了那个人一命。大概真的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吧。陆素心说到这儿有些感慨， 我顿时想起了苏公馆那个瞎眼的吴伯。苏正说他是受了自己父亲的救命之恩才甘愿到苏家为仆的，看来他就是陆素心说的那个大学老师。 仔细想想，这也算是一命换一命的天大恩情，我对苏兴江又稍微有了点好感。 如果苏兴江是自杀的，那和苏老又有什么关系呢？ 事发之际苏老并不在南京，所以他更不知道此事。但是苏兴江的家人就怀疑苏老是置若罔闻不出手相助，甚至市井间还传言可能是苏老举报了自己的大哥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恩怨情仇。 唉，我唏嘘不已，想想苏兴江死的时候苏正也就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啊，大人若是向他灌输了是苏兴海害死自己父亲的思想，那必然会在他幼小的心中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。 苏老对这件事一直十分内疚，因为苏兴江和胡青山两个兄长他都救不了。但世间之事往往都是天不遂人愿，只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就行了。 陆素心看着站牌， 我到了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 说着他站起身朝车门走去。等等， 还有事吗？ 我严肃地和陆素心说道，现在我愿意承认是我错了，苏老是无辜的。 陆素心苦笑了一下，事已至此，就算苏老出来也只能收拾残局了。 我摇摇头，残局或许已经注定， 但也许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扭转乾坤。 什么办法？ 只要我们手里有比佛灯更重的筹码就行。苏星海在公安局里对我说的最后那句话只有五个字：小心苏星海。这是我从公安局出来那天晚上被峰哥的手下追赶时，那个神秘人救我后出现在我口袋里字条上的五个字。简简单单的五个字，唯独从苏星海口中说出来最让我感到震惊。因为能知道这五个字的除了我之外就只有写那张字条的人了。可是他既然救了我，为什么要留下这样的纸条呢？要知道我对他的所有怀疑可都是从那开始的。因为那张纸条让我对苏星海产生了先入为主的偏见，之后所有的事情我都会顺理成章的第一个就怀疑他。这可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，比黑市交易上那些心理战术要简单粗暴的多，却也有效的多。苏星海救我，我还能理解，毕竟我是故人之后，可是他塞这张纸条又是什么意图啊？这是个有预谋的主观行为，那字条是提前准备好的。莫非他就是要我去怀疑他？可是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啊？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如今这个局面啊。等等，一边走一边想，我猛然止住脚步，自言自语，莫非眼下这个局面是苏老早就预料到的？听了陆素心说的事情之后，我知道苏星海对他大哥的死深感愧疚，他不至于丝毫察觉不到苏正的预谋。难道说他是想借此把一切还给苏正来赎罪吗？不对，要还早就还了，何必等到今天这么复杂呀？而且从苏星海的为人做派来看，他是绝不会在知道苏正做非法交易的情况下还继续为虎作伥。越想越乱，我一抬头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颐和路的公馆区。我告诉陆素心的比佛灯更重的筹码就是宝藏。正如陆素心说的那样，最后苏星海肯定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放出来，但那个时候他出来也只能收拾残局了，半生心血就这样付之东流。反正对苏正来说，与其让苏星海安安稳稳地坐牢，倒不如让他临到老来却尽失一切更为解恨。在我面前，苏正已经不止一次表现出了这种企图。苏星海终究会被放出来，但事情如果没有解决的话，我恐怕从今往后睡不了一个安稳觉。更何况还有峰哥逍遥法外，一想起那个矮胖子被水泡得浮肿的脸，我就不由得遍体生寒。想到宝藏就要用到那三把钥匙。我没有告诉陆素心我具体会怎么做，因为我也不知道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我让陆素心先回去休息，等我的通知。他下车之后，我就准备去找苏正。事已至此，我只想亲口问问他，到底是不是他在陷害苏星海，还利用了我。可现在我却进不去了。我说我是来见苏公馆的苏大老板的，前几天就来过一次。可没成想门卫铁面无私地跟我说，没有出入证，一律不许进去。气得我直咬牙，让他给苏公馆打个电话，他索性开始轰我说再不走就报警。不得已我只能离开，可是马上我就觉得不对劲儿。门卫态度太坚决了，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可是上次我跟齐家来的时候，明明就是他放我们进去的呀。想来肯定是苏正交代不让我进去的。既如此，那就是有鬼。我把心一横，你不让我进去，我偏进去不可。颐和路的公馆区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政治地带了，所以尽管门卫很尽职，整体的安保却并不严密。我沿着外墙走了一段， 找了个没人看得见的地方，正好边上有一棵大树，一侧的树枝已经垂过了围墙。小时候我可没少爬树，所以这点事儿根本难不倒我。爬上树之后，翻过围墙，我直接纵身一跳。落地之后，我连忙紧张地四下张望，还好没有人。于是我整了整衣服，大摇大摆地走了。找到苏公馆，本想上去敲门，但是我一想，敲门也未必会开，哎，倒不如如法炮制，我直接去找苏正说个清楚。正门是肯定不行了，太显眼，我就绕到了侧面。翻墙的时候啊，我特别小心，因为吴伯你别看眼瞎，耳朵非常灵，一不小心就会让他发现。翻墙之后，我发现别墅的偏门开着，看看四下没人，我就进去了。别墅里头很安静，没有一点动静，我直奔二楼。别的房间我也不认识，所以就先奔书房而去。到了书房门口，我发现门虚掩着，好像里边有人，就悄悄地推开了门。靠窗的书桌后面的大靠背椅上坐着一位，背对着门口，看身形应该就是苏正。我轻轻地带上门走了过去，苏正丝毫没有察觉到，像是睡着了。我悄悄走到书桌前的时候，无意间在桌上的笔筒里发现了那把圆筒形的小钥匙。看来这东西在他手里这么多年，他早就不把它当宝贝了。既如此，那小爷我就不客气了，伸手就先把那把钥匙拿过来装进了口袋。钥匙到手，我就有底气了。比起关在公安局里面的人，苏大老板真是好生清闲呢，啊！我冷冷地说着，可是苏正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，但足够他这个距离听得一清二楚的。就算是正在小睡，也该让我惊醒了吧？我顿觉不太对劲儿，走过去一拉椅子，苏正的脑袋就耷了下来了。我靠！啊！我吓得一哆嗦，忍不住骂了一句：“苏正，居然死了！”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，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施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胡闹惊魂未定地走出了苏公馆，却与福田再次相遇。胡闹发现福田就是之前的神秘人，他心中有了一个主意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古玩生死局。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，却有意外被盗，而在搜寻过程中，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，孰真孰假？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，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儿，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，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，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。人性复杂沉浮，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。琉璃古灯，地下佛宫，百年宝藏，引得金陵城各界震动。